但外國有很多不同方法值得研究。舉例子，倫敦2011年騷亂，民間有英國衛報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就聯合進行獨立調查。正在泰國曼谷出席東盟系列會議的南韓總統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南韓總統府青瓦台表示，兩個人在友好而且是真誠的氛圍中談話大約11分鐘，就韓日關係重要性達成共識，再次確認應該通過對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問題的原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到 50% 左右。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4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476点，升38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3.8；盈富基金27.65，升3.5；美团点评98.1，升4.3；友邦保险81.75，升2.25；建设银行6.46系升1毫；中国平安93.45，升1.7；中国移动63.85，跌4毫；中手游4.2系升咗7.2。汇丰控股是60元，升了4毫；融创中国是报38.8，是升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是10.136，瑞士法郎7.947，澳元5.423，加元5.967，新西兰元5.063，欧元8.7522。每百日元对港元7.2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2。港金现价报14,120元，系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4美元，卖出1,51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港岛路面方面咧，就早少少提大家，就系今晚咧香港大球场会有足球比赛嘅。咁啊，大概系今晚嘅黄昏6点开始咧，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棉花路一段啦，同埋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一段咧，会有封路措施。咁同埋附近咧都会有啲临时嘅改道安排嘅。咁如果今晚晏少少会揸车经过大球场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慢车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海滨花园一带咧，交通就比较繁忙。咁啊，仲有咧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咧一带都系多车嘅。咁啱啱收到一个消息，唔该阿 Kitty 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凤舞街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啊，塞到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凤舞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塞到去彩虹村，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

其实唔使咁執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员编剧上来跟我们揀歌。你好梁祖耀。 你好 Eric。 你好啊。 瓊姐 Hello。 你只要认识广播到瓊姐啊。 好的。大家自动都会是瓊姐，这件事很费解的。 你是我想全讲得你一个不明白的。 对啊。喂先要讲一讲近排你又忙了什么呢？ 呢排 演緊劇啊，編緊劇，因為我知道你有個編劇嘅作品嘅嚟喺度。 呢排啱啱寫完個劇本，個、女主角叫咩啊？瓊姐就係、是、講真嘅，就係由胡麗英飾演，真係真係真係叫瓊姐，即係撞都冇咁啱。 係 個戲其實寫咗一排啦，咁但係你知而家嘅香港信息萬變啦， 係啊， 其實唔會追時事嚟寫噶啦，因為都知道係冇可能嘅呢件事。但係最嗰、那個感受係永恆嘅、盡永嘅，我覺得 係 就係而家香港喺一個暴風裏邊啊，係咁喺暴風裏邊，咁你冇得齋吹噶嘛，咁你都要。你都要在里面存活的，是不是？咁你都要找办法在里面。咁就讲緊我哋点样找办法在里面去继续去生活，同埋点样去挨过呢一件事囉。当然冇实质方法啦，唔该晒。自己倒自己咪，最鍾意編劇係咁样。 咁你睇都唔係要期望係得个答案㗎嘛，有阵时。可能轻松又得，可能咩都得㗎嘛。 人生梗係冇答案㗎啦，其实。咪我呢、這个讲真嘅一个。好嘅戲劇作品，我覺得永遠唔會提供答案嘅，但係應該問問題嘅啫。咁問完問題之後，就自己揾答案咯。即係如果俾答案嗰啲，就叫做嗰啲叫咩戲啊？即係嗰啲以前文革嗰啲戲咧， 傷痕文學嗰啲係 冇咁深嘅，嗰啲叫咩樣板戲 哦， 樣板戲，即係嗰啲就俾答案啦嘛。咁但係咁大家都唔會做樣板戲㗎啦，係咪先係啦咁樣咯 ？OK 嗱，因為呢個劇叫《米線女戰士》， 點解要加呢幾聲？ 我係好好奇，點解你會諗到用米線呢壇嘢？ 我話俾你聽個原因仲離奇啊！其实呢是乜嘢古仔都未諗㗎。只不过是有一日呢我哋个劇团里面嗰个经理呢咁佢就带埋个女返嚟返工喎。咁我哋咁唔知佢个女就八岁咁样啦。咁佢就唔系美少女战士嗰个 generation 嚟㗎嘛。咁前嗰排咪兴返嘅突然间。咁嗰班咁嘅中女呢就唔知点解系咁咪又话哎呀我想买返嗰啲粉盒啊嗰啲咩变身 盘。 咁 好多女同事都系咁。 即系你完全彻底地唔明㗎嘛。即将佢人生一个曾几何时错失咗嘅梦，而之后而家要揾人嚟填氹嗰个 feel 咧，咁但系咁佢 笑得细声啲，收敛少少，因为我都有份噶。 Sorry， 琼姐，咁但系当我冇讲过头先一啲嘢，剪咗佢， 剪咗佢，继续啦。 人生又可以好多嘢系翻唔到转头嘅，但系录音室系可以嘅。咁最後尾咁喎係咁嗰班中女喺度講美少女戰士啦，咁然後阿女女呢咁佢其實冇乜 concept 㗎嘛，咁佢又好肚餓喎，咁我好想我都鍾意嗰個米線女戰士呀，因為佢成日食米線嘅，咁我又係好離奇嘅，即係點解咁多人咁鍾意食嗰啲阿淡嘅呢？ 我都唔明㗎， 即係好有一次去旅行啦，咁然之後就大家你知旅行為勞取暖啦，咁然之後大家喺度飲下酒咁，咪問下喂大家好掛住香港食啲咩咧？咁我自己你哋會掛住啲咩？如果去咗旅行好耐，牛腩河 係啊，叉雞飯 蝦餃燒賣 點心都會。 我自己係叉燒飯啦，咁但係有好多人講係米線嘅喎。即係嗰啲麥片 啊， 懶肉嗰啲雞啊，咁我就唔明啊，咁我就有親身落去食下嘅，食咗好多次，咁但係 都未揾到個答案， 都係揾唔到答案嘅，即真係個湯你話又好味又唔係，咁但係其實我諗係一種人情味啦。因为你落得当笑乜嘢啫，我諗住慢慢咬落去个感性位嗰度，你又即刻俾你撞散咗。 我完全冇諗过佢係 人人情味。大佬啊。 谭玉英就同我行人情味啫， 嗰扎阿姐其实真系几有人情味噶，当你落得去多嘅时候。 哦，系咪其实普遍嘅阿姐都有人情味噶？当你见到佢多嘅时候。 望就咁望啦， 所以啊，呢啲創意嘅嘢 係真係估佢唔到㗎。 係啊， 但我想問咧，有陣時幫你創作或者你演又好啦，你寫劇本又好啦，諸如此類咁樣咧， 音樂會唔會幫到你？ 音樂幫到，尤其是今次呢個音樂劇場嚟嘅。 嗯， 音樂劇場同音樂劇嘅分別係啲乜嘢咧？噔噔噔噔。音樂劇咧就係用個音樂去唱嗰啲台詞出嚟嘅，即係講，即係嗰啲台詞就係啲歌詞又唱出嚟喺歌裏面做戲嘅。但音樂劇場咧就係一個。嗰、那個音樂都係負責一個 mood 嚟，咁、但係我哋有現場音樂嘅，好勁啊！我哋嘅音樂總監係 Mike 嘅，即係竹質毛嘅 Mike 嘅，係啊！咁我哋其實合作過好多次嘅，咁啊，仲有小塵埃啦，小塵埃嘅 Jonathan 啦、其實一個表演，一個舞台嘅表演，如果有 live band 同埋播啲音樂出嚟，個感覺差好遠，因為同呼同吸咧，同嗰個音樂可以一齊， 係、 啊。 OK， 咁所以但係啲歌就係可能係 cover， 冇錯，我哋。其中今次請咗一個廿年冇做戲嘅師姐， 係， 佢以前都係櫃台嘅 DJ 嚟㗎，張佩德啊，叫做嗰陣時你仲係執精蟲啊，我諗 又未到，上一世未死喎，應該仲係 未死添， 未死，仲喺上一世未輪迴， 我排緊高碗湯或者 我前三世啦，可能 你唔使再揾呢啲位嚟試啊，瓊姐， 好緊要你呢個位，呢個節目嘅重要嘅作用就係扮後生 ，OK？OK， 四眼門嗰下我哋已經出賣咗㗎啦，其實你講咩都冇用啊，而家已經。后生极有个谱咁阿德仔咧，我哋叫德仔。咁其实佢系我演艺学院嘅师姐嚟嘅、 嗯。 其实佢唱歌好好听嘅。咁、佢基本上廿年冇做戏啦、 嗯。 因为佢一结咗婚之后咧，就飞咗过去结婚。咩结婚之后？一毕咗业之后就飞咗过去结婚，飞咗美国结婚，毅然咁放弃咗所有嘅舞台表演。咁、今次咧，我哋就请翻佢翻嚟做复出咁样。咁佢唱歌好好听，咁咪唔好嘥啦，所以佢会唱好多歌嘅喺个戏里边。 哦，咁样 ，OK。喺呢一个嘅剧入边，有冇边一首歌你即刻就系谂到想摆落呢个剧场入边？ 呢个戏啊，直接谂到嘅系《风的季节》啦。 哦 ，OK。 徐小凤嘅《风的季节》。 吹啊吹， 让这风吹。吹阵间又变咗自己人节目噶啦，继续啦吓。唔系，我讲紧吹啊吹个嘴型系徐小凤嗰、个嘴型嚟嘅，系啊，系啊。 点解会呢首歌咧？但系 同个剧情有啲关系嘅。 系。 喺我嘅想象里边，呢个戏最后尾会发生一场巨大嘅台风。 系。 其实创作你冇办法离开到生活嘅。 系。 咁啊，呢排呢几个月嘅生活，咁大家都知系咩事啦。咁、我自己觉得好多人会。即係有時好多人會好悲觀咁樣睇呢件事，即係好似哇好多破壞啊，好多好毀滅好多嘢啊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唔毀滅唔破壞又點會有重生嘅一刻呢？咁我哋都好期待呢一啲嘢最撚尾吹走曬之後嗰一個重生會係點樣？ 但係所以佢劇情入面都有呢一類嘅橋段。 有㗎有㗎，係關於一個颱風、關於一個好大好大嘅颱風，然後最撚尾呢一班人因為要避風，所以混咗喺個米線鋪裏面走唔到落咗閘，然之後就發生好多好多嘅故事喺裏邊咁樣，係咁食米線啦。 好难谂到就呢件， 唔系好难食噶个米线铺里边个米线，所以大家都唔想食，系啊喺个戏里边，系啊 好离奇， 好离奇。 听讲米线女战士嗰个起源已经奇啦，米线但系又关台风事，究竟呢件事点发生嘅咧？ 我哋去过啦。 女是谁。重逢纱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徐小鳳，你是當時細細個已經即啱啱認識已經好欣賞佢，定係慢慢大個先至？咦，徐小鳳原來佢有嗰種幽默感啊，諸如此類，又再揾到另一種味道嘅。 細個嘅時候唔講真唔識欣賞嘅， 係 嗰陣時淨係最記得嘅都係羅海鵬扮佢咁，然之後即都係嗰啲，即係有一或者有一眾嘅兒童喺佢個。佢個胯下嗰度走出嚟，嗰單嘢，即係嗰啲係永不磨滅嘅嗰啲印象。咁但係而家大個咗之後聽翻，啊好盡榮嘅，即係每一刻聽嘅時候都有唔同嘅。佢好似係一首情歌嚟嘅嘛。但係其實如果你唔將佢當係一個情歌咁樣睇，你擺落去你而家嘅生活嘅嘢度，啊其實又有另外一番感覺，所以第一隻諗起嘅係呢隻歌嚟嘅。 OK， 因為早兩個禮拜我哋同阿林義文同小陳去傾偈咧，我哋講一樣嘢叫 cam。其實呢首歌個歌詞係 cam 咗個點㗎。咁啊，吹啊吹，讓這風吹，抹乾眼眸裡亮晶的眼淚。即係你係用風係吹走這片眼淚。其實呢件事係 好華麗 ，theatrical。 係 你上 YouTube 睇翻個 MV， 我唔知係咪佢 official MV 重 cam 啊，係全部都係白紗咧包住徐小鳳啦。但係你係見到佢拉嗰啲痕嘅，因為以前嗰啲科技咧，佢系真系現場拉咁樣，你見到咧， 見到嗰條線， 你唔知點解咁做啫。 令我諗起嗰陣時，陳年嗰個夜流離咧，有冇睇過夜流離節目啊？亞視嘅一個鬼故節目啊，夜晚，我嘗試下喺呢一個冇辦法有畫面嘅情況之下講到個畫面出嚟啦。佢就係有一集咧，唔知講咩啲冤魂索命嗰啲嘢啦，即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咁噶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有個好鬼流嘅骷髏骨。咁然之后咧，个骷髅骨咧就唔知喺度担住支烟咁样喺度讲，咁样嘅，你听到都觉得流啦件事。咁啊一边红灯一边绿灯就例牌噶啦咁样。然之后咧，佢嗰个骷髅骨咧，佢即系科学堂嗰啲骷髅骨啊。然之后佢夹住咗支烟咧喺个骷髅骨只手嗰度啊。咁然之后你见到条鱼丝咧，佢系想将嗰个骷髅骨只手嗰支烟摆落去嗰个骷髅骨个口里边食支烟，然后咁样啦。咁然之后你见到个鱼丝咧抌上嚟个口嗰度啦，然后个鱼丝又揈下揈下，嗰只手揸住支烟就揈下揈下咁。然之后咧再见到另外一条鱼丝咧掹起嗰个颚上颚咧啊咁样，咁就摆支烟落去就落翻嚟夹咁样卡住嗰个支烟。我真系点解我无啦啦讲呢样嘢咧？ 点解嘅？我唔 唔系讲起 跟住变咗做 low tech，low tech 去翻呢度， 剪咗佢啦，又系 听歌啦，好嘛？ 笑声发光，看见看见看见看见心慌慌，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星星发光，看见看见看见心更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太古城中心外昨晚发生冲突，有人怀疑持刀伤人，事件中五人受伤，包括是一对夫妇。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的部分耳仔被人咬甩了，五个伤者仍然在东区医院留医。下午一点几，受伤夫妇的几个亲友到医院深切治疗部探望，他们表示伤者情况稳定，但是不方便透露太多。另外，东区重案组三个便衣警员亦都到深切治疗部了解情况，他们逗留了大约十分钟之后离开。警员说他们正进行调查，未有透露会不会作出拘捕行动。赵家贤是区议会太古城西选区候选人，同区参选人还有经民联的丁王。怀疑在将军澳躲避催泪弹期间，由尚德邨停车场堕下的科大学生，继续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下午一点几，两个东九龙总区警员到医院尝试了解堕楼学生的伤势。两个警员逗留大约二十分钟，确认伤者在病房接受治疗之后离开。警员引述医护人员说，伤者依家不适合会面。警员又说，暂时只是知道伤者堕下跌伤，未打算有拘捕行动。科大校长史维早上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校方发声明表示会提供一切适切的援助。据了解，那名学生脑出血，早上完成脑部手术。反修例引发的抗议持续，示威者同警方使用的暴力升级。香港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被问到会不会谴责警方暴力的时候说，任何一方的暴力都不应该容许。他又说，警方拘捕疑犯之后，律政司应该尽快决定是否起诉，再到法庭审讯，因为迟来的公义等同否定公义。彭允熙又说，香港现时面对大型冲突，需要全面研究事情怎样发生，有需要成立一个有独立性的委员会调查。至于是否赞成成立社会普遍要求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说外国有很多不同方法值得研究。举例子，伦敦2011年骚乱，民间有英国卫报以及是伦敦经济学院就联合进行独立调查。外汇基金第三季投资收益202亿元，是去年第四季以来最差，按季跌 55%， 但是按年升超过一倍。至於頭三季投資收益1986亿元，按年升3.5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外匯基金今季投資表現仍然不確定，取決於中美貿易談判以及係聯儲局利率走勢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479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7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3.8；美团点评98.45，升4.65；盈富基金27.7系升4毫；友邦保险81.75，升2.25；建设银行系报6.46，升1毫；中国平安93.35，升1.6；中国移动64.05，升2毫；中手游系报4.23，升7.5。汇丰控股系报59.95，升3.5；融创中国系报38.8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32，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3，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26，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7。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2.31美元，卖出1512.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九龙两宗交通意外的情况。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的意外仲未清理好噶，而家车龙都几长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就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以及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在将军澳道那边的意外都还在处理。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中线和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封闭了，现在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纪立街嗰度咧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车多啲，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而喺九龙嗰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系车多缓慢噶，龙尾过咗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系比较多车啲，龙尾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段咧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内轮街系车多挤塞，龙尾接近亚街老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金草莓作曲徐继宗，作词黄伟文，主唱陈柏宇。 期待到还未等到你要 再见灰姑娘，作曲 Kenneth 张，作词林若宁，主唱梁咏琪。 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 没有你开始，作曲张家成，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 当身体不见有双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 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冻柠茶酒甜， 多士少糖， 生菜全酒啊，唔该。 点解个个都酒甜少甜嘅？ 乜你唔知咩？11月14日系世界糖尿病日，其实糖尿病患者喺控制血糖、饮食习惯同埋运动上面都需要家人嘅支持。你又或者家人想健康啲，今日开始都留意血糖健康啦。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二首咧，今日阿梁祖耀揀嚟嘅咧，都系风， 系 飞沙风中转， 飞沙风中转， 系 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听过呢只歌啊？ 有 有 系咪啊？你哋对 喺戏嗰度嚟嘅，我唔记得个印象系咪 嗰套戏系嚟自 电影， 好似系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系周润发啦， 系周润发啦，总之就系 即系类似，但系有时系会将监狱风云同呢一样嘢捞乱咗噶， 系 监狱风云又会谂起肥妈，肥妈就会谂起。冇嘢啦，拜拜。唉，唉，无啦啦又兜咗嚟呢度添。 同啲好有创意嘅人倾偈咧，个flow 好容易去第二度。 去第二度，你要扎实，你要扎实个flow啊！真系， 我真系好 free flow 有你。 系啊，撑到去唔知边度，大西洋都翻唔到嚟，翻咗嚟先啦。咁咧就讲翻《飞沙风中转》，我哋转入去感性嘅环节啦。 系 《飞沙风中转》呢只歌。其实细个嘅时候完全睇唔明嘅嗰、那个歌词系啲乜嘢？咩？净系记得佢嘿哟嘿哟，飞沙风中转咁。但系而家睇翻呢一份歌词咧，其实佢好劲嘅，写得佢话一啲人喺个风暴里边嘅时候，其实你系永远就只系喺度转，喺度转，喺度转，喺度转。但系转转下之后。你以為唔會停低，或者你以為係好亂咧，但其實唔係，其實喺裏面係可以好清澈嘅。你個人睇嘢咁，咁我覺得啊，而家其實咪正正係呢一，即我自己正正係喺呢一刻嘅狀態裏面咯。 OK， 其實我覺得近排大家都係咁噶啦，即係夜晚瞓又瞓得唔好，然之後日頭做嘢，咁你都要盡量去精神抖抖去做噶啦。咁你個腦好似好割裂咁樣咯，同埋好攰啊！大家真係好攰啊！好似去到每個禮拜嘅星期一、二、三，把聲就會爛曬啦。咁所以去到禮拜四、五嘅時候，通常又會好翻啲嘅把聲。咁但係去到禮拜日咧，就再差過咁樣。咁喺呢個鍛鍊其實係好攰嘅。咁但係攰起上嚟，即係話嗰啲嘢係唔係真係一定要？即係好老土嗰句。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见到希望才要去继续做呢？不是啊，是、 哦、 而是你不去继续做你就不会见到希望咯，这样的意思。 但是譬如刚才讲是可能是一个是社会的现况令到我们有这种即是打紧圈的一种感觉啦、 嗯。 但是有时这种打圈的感觉可能自身有第二些烦恼又好什么都好、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的情况？那那时候是你是自己走了出来定是都要打下困窿啊！咁样， 其实演员呢一个职业咧，喺事业上边系好容易打困窿嘅， yeah. 因为冇人会话到俾你听你做成点嘅。 我係人都知道我係做喺嗰個位度做某一啲嘢，會有獎位嘅，啲觀眾會鍾意到不得了。知嘅，做咗咁多年，即係都開始邁向老海鮮嘅階段㗎啦。咁你唔會唔知嘅嗰啲嘢，但係你係咪甘於次次都係用嗰啲嘢去，只係就咁傳播就算咧？但係得你自己知嘅啫，其實。所以你冇辦法用純粹用觀眾嘅掌聲或者佢哋嘅 comment 去證實自己嘅存在感，你嘅存在感一定要係嚟自你自己對自己的追求嘅。其實，你想試一啲新嘢，你好努力想去試一啲新嘢，一啲唔係你自己做開嘅角色，唔係你用開嘅方法，觀眾可能完全唔中意嘅。咁但係唔代表呢個實驗係錯嘅。亦都唔代表你冇嘢會得著嘅。但係你好容易打沉嘅。 有冇邊個角色嗰陣時候你係最 struggle 嘅咁樣？ 我諗冇人會諗到嘅，反而係小人國系列啊。 唔信。 唔係咯，即係唔信㗎，係咪先？ 因為我係睇曬小人國所有嘅。我覺得嗰個人，佢係一個有啲乞人憎嘅女仔嚟嘅。 但因為小人國佢有好多唔同角色㗎嘛。 係。 其實。 但係你主要你係想講 Ming 嗰個啊嘛。 整體啦，或者就算係 Ming Rosemary 啊嘛，朱靚芳啊嘛。即係譬如淨係講呢個角色啦，好大 struggle 㗎自己。而譬如觀眾係唔會見到㗎，咁我哋作為一個喜劇，梗係唔會俾啲 struggle 人哋睇啦。你買飛入嚟睇你啲 struggle 咩？你唔好癲啦，即係唔會㗎嘛。咁梗係要好似揮灑自如、好流利咁樣，就好似排都唔使排，一上台就做到呢啲咁嘅搞笑嘢出嚟咁樣。即係你要做到個咁嘅效果，先至令到人哋可以減到壓㗎嘛。但係事實上唔係咁樣咯。 Yeah. 事實上，因為你重複呢件事已經做咗好多次嘅時候，你點樣想喺呢一樣嘢裏面揾突破呢？你係咪淨係就咁重複翻嗰啲 work 嘅 formula 就咁就算呢？其實唔係，我哋成個團隊都唔會想係咁咯。嗰個係一個幾難調節嘅心理質素嚟嘅。所以你諗唔到，反而係呢一啲咁瘋狂嘅開心喜劇，其實背後嗰個 struggle 係好大嘅，亦都唔代表一定成功嘅。其實，但係唔緊要啊，即係自己知道自己試緊啲乜嘢，同埋盡咗力就 OK 啦。 人在風暴中。兜转，无奈的疾冲，无奈的刁转，曾热的面孔，渐缺少温暖。 嘿呦， 真动最风之处。 一首咧，梁祖尧拣嚟嘅咧，佢形容嘅啲歌系比较厌世啲嘅，系 都 OK 啦。 林忆莲嘅怨啊， 嗯 啊啊，清末民初嘅时候咧，有一套戏叫做《晚九朝五》啊，系啊。当时其实我睇呢套戏嘅时候，好似类似系 Form Five 咁上下啦， 系。 咁我自己都未进入过嗰一种晚九朝五嘅时间嘅，即系佢哋讲蒲啊，讲譬如一啲性关系啊，一啲好 casual 嘅性关系啊，对人带嚟嘅伤害啊，即系都系一啲不安全感啦，统称为厌世啦。其实嗰啲嘢就系、是、咁开始慢慢个人生经历过嗰啲嘢啦，开始咁经历完咗嗰啲嘢之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呢首歌里面写嘅嘢真系好好， 嗯。 咁我中意林忆莲就应该全球华人都唔系一个秘密嚟噶啦，即系自己即系都知噶啦。我想讲样嘢啊， 开始啊！ 突然间，即系我两年前我生日咧，我生日嗰日即系其实都系呢排嚟啦。咁啊，我生日嗰日咧就睇林忆莲演唱会，生日嗰日睇，竟然咁我仲要坐到第二行。咁然之后咧。我睇演唱會嘅時候，咁林憶蓮就 encore 嗰啲環節啦，咁坐喺個台邊嗰度，就喺度問大家唱咩好啊，我唔知啊，咁啊嗰啲啊，咁然之後就有啲人亂嗌咁樣啦，咁我就嗌唱Happy Birthday 啊，不如咁啊，佢就聽到啊，竟然咁啊 Happy Birthday 咩 Happy Birthday 咁啊，咁我身邊嘅阿弟咧就話佢生日啦，今日佢生日啦咁樣，咁林憶蓮咧就喺個紅館度唱咗 Happy Birthday 俾我聽啊。 哇、wow, 我濕咗啊，我成个人。 我哋台长会好唔尊嘅你。 係啊，因为佢都系林忆莲得我 fans 嚟㗎。 佢唔妥我知啊。我 deserve 呢个唔妥。我得到咗一个林忆莲嘅生日歌，我仲使乜介意你个台长妥唔妥我啫。过咗去啦，睇开啲啦。 哇，呢种豁达。 是不是 赢了 这一part剪落嚟送给台长当他生日礼物。我他生日。 好啦，但我翻返去由你的生日那里抽返出嚟先。 怨呢隻歌呢我觉得虽然听落是很厌世的。他厌世的原因是套戏给你的感觉很厌世。因为他是某一个角色他自杀死了之后在个灵堂里面的一个配乐咁样去唱，又讲嗰班人点样后悔佢哋之前嘅生活，害死咗一个人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听翻呢只歌，净系头两句已经好好啦、 嗯。 最尾一幕还未闭幕，然后想讲埋第三句，最阔的路在尘世远方，即系听落好似好衰咁样，尘世远方先至可以揾到。但系其实唔系啊，佢就话俾你听，一啲希望。其实就是永远在你的前面，就算你几咁灰的时候你都不要忘记，希望是应该在前面的，不是应该被后面的一些遗憾去拖住你的后脚。Yeah, okay. 但林忆莲这个歌手这么吸引到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爱他的原因是。 我哋再傾又變成自己人節目噶啦， 咁了解一下咯。 係啊， 因為好多人都唔明嘅，其中嗰個關係點解咁 中意林憶蓮嘅原因係好離奇嘅。我細個嘅時候聽林憶蓮咧，係因為我阿姨好中意林憶蓮， 係。 然之後我成日聽到，我同阿姨一齊住嘅，咁成日聽到佢聽林憶蓮，咁我就聽下就自己都你會入腦噶嘛。咁即係等於而家嗰啲幼兒聽 Baby Shark 一樣啦，佢哋其實佢哋唔知道自己點解會鍾意 Baby Shark 㗎嘛，但佢哋就鍾意咗囉。咁我就係咁樣嘅情況。咁、 okay. 我記得嗰排係類似傾斜呀嗰段咁嘅時間嘅歌、聽下就鍾意咗，然之後我姨仲帶我去睇第一次嘅演唱會，即係林憶蓮人生嘅第一次演唱會，1993年囉。我就記得那個叫做《意亂情迷》1993嘛個演唱會。咁我睇完就好鍾意啦，我就係覺得啊，点解呢一个即系嗰阵时我已经中意林忆莲啦。首先我识佢啲歌啦，咁然之后我就觉得哇，你唱歌嘅时候 live 听佢唱歌嘅时候咁唔同嘅，佢好似同我倾紧偈咁样。 佢好似好，即係雖然我唔知佢係邊個，我唔知佢經歷咗啲乜嘢，但係佢好似真係唱緊俾我聽嘅。 係， 但係個紅館裏邊咁多人，但係點解我都會覺得有呢一種咁親密嘅感覺嘅咧？我就覺得好窩心。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好好咯，我好中意佢咯。而家調翻轉頭分析翻啲原因，就係呢一個原因，都好影響到我自己做一個舞台劇演員或者一個表演者或者一個人係點樣做人。因為我覺得其實一個真正親密嘅關係，唔代表我要俾你知道曬我嘅所有嘢。我唔係話將我個腎或者我個潤反出嚟俾你睇，就代表我對你坦白噶嘛。真正嘅坦白係嗰種冇距離啊，大家。而冇距離唔代表係要關於一啲秘密，又或者要關於一啲身體好親密嘅嘢，即唔係嘅，係一個意識嚟嘅啫，係一個你自己同埋另外一個人嘅距離嘅意識嚟嘅。即係好似以前細個啱啱出嚟做舞台劇咁，成日都要訪問，有時訪問咁，即係嗰陣時好耐之前我哋傾過偈噶啦。咁嗰陣時我係好唔識得 handle 要去，譬如宣傳一個戲或者同一個記者或者同個 DJ 要傾偈嘅時候要點樣做。因為根本就唔識佢，但你又要講一啲千篇一律，你知道嗰排要不停咁講嘅嘢，其實係好痛苦同埋好冇生命嘅嗰個對話。咁一個冇生命嘅對話，你又點可以 expect 到做到一個宣傳嘅效果呢？又或者嗰個記者點寫到嘢呢？喺一個冇生命嘅對話度，不如俾份新聞稿佢算啦。所以我慢慢都明白到，其實就算即係譬如第一次見面，其實你都可以拎个心出嚟倾偈嘅，但系唔代表你要将你所有嘅嘢都系咁乱讲晒出嚟。咁嗰种对我嚟讲叫做 attention seeking 啦，就唔系叫做一个亲密嘅关系啦。但系嗰一个嗰又系咯，嗰条线系你喺边度？嗰条线喺边度？你自己知嘅。系啊，有几保护自己，或者好几有几想倾偈。咁我觉得呢一样嘢，某程度上系林忆莲启发我嘅。 最美一望，还未闭望，最阔的路在尘世远方，最好知己永在。 2016同2017年實施類似規定，但未知對改善空氣質素有幾大幫助。而當局安排警方、運輸部門人員以及義工，確保民眾遵守規定，反而增加公共運輸系統的壓力。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同時，一個廣闊低壓區正是為南海中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天氣稍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的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7,528点，升428点，总成交金额84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8系升6.2，美团点评报98.35，升4.55，友邦保险82.2，升2.7。盈富基金27.75，升4.5，建设银行6.48，升1.2，中国平安93.3，升1.55，中国移动64.2，系跌5仙，中手游系4.38，系升9毫，汇丰控股60.15，升5.5，工商银行5.82，系升咗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141，瑞士法郎7.944，澳元5.425，加元5.969，新西兰元5.063，欧元8.75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9。港金现价报14,1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19美元，卖出1,51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凤舞街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嗰度嘅意外清咗场，咁但系后一啲啦，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嘅中线咧，又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所以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凤舞街附近啦，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塞紧车嘅你咧，要忍耐一下啦，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荃湾咁啊，由黄大仙段咧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咧，仍然系慢车噶。另外咧就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嗰度附近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就多车啲。咁所以而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至到海滨花园段咧，亦都系多车嘅。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新蒲岗，近住御港湾窝打路到沙田咧，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啊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一样是咁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畅顺，靠右边线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学园街附近的。咁啊，环保署咧提醒你，洗车咧都系体能活动，唔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嘅健康咧都有好大嘅益处噶。喐一喐咧就会健康啲。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香港仔隧道因为受多车影响啊，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咧就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塞到去收费广场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嚟到第四首，今日阿梁祖尧同我哋拣嘅歌咧。咁啊，繼續都係頭先佢形容嘅厭世系列啦，係啦，或者係自己人系列啦，咁樣嘅。黃燕榮加埋張國榮，這麼遠那麼近。 其實呢只歌啱啱出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呢只歌，嗰個獨白我覺得寫得好好。嗱，首先向左走向右走係即係幾米嘅一本漫畫啦，而我係好中意呢一本書。咁而呢一首歌，我自己覺得係同嗰個漫畫嘅故仔係好對應到嘅。咁就係嗰個人其實從來都喺你身邊，但係如果你冇呢個緣分，你就會認識唔到佢。但係咁你調翻轉另外嘅鏡子嘅另外一邊講，就係有啲人你一路都認識，但係其實你都可以同佢係冇緣分，又或者你從來都珍惜唔到呢個緣分咁樣。佢本身隻歌已經好好聽嘅，又再賦予咗一個咁有型嘅獨白落去。我仲要系哥哥啊，大佬，咁已经劲噶啦。但系我好深刻嘅一个经历咧，就系睇Concert YY。嗰阵时我睇咗好多场啊，其实 系， 基本上好似我咁多场都有睇啊。我记得， 我啲劲，你买到咁多场飞喎。 咁啊 ，Y 系我 friend 嚟，咁唔使钱嘅。呢啲就系明星嘅特权啊！我话俾你听。我冇乜几可会认自己系一个明星啊！呢啲位会系啊，我会揸 pass 入去。 你继续讲，你 show 点啊？ 我系喊到黐咗线嘅啊！好似系有讲嘅，Concert YY 个 DVD 喂个 Blu-ray 咧，个 Blu-ray 里边系有一个特别嘅声道咧，即系有第三声，即系第一声道就系正常演唱会啦，第二声道就卡拉 OK 啦，第三声道咧就系我同阿 Y 一齐喺个录音室度剪好一条片之后，我哋两个人一齐饮咗一支 whisky 嗰晚，然之后喺个一路睇住嗰睇晒嗰剪出嚟嗰三只 Blu-ray， 一路逐只歌睇，然之后一路。飲酒吹水有條咁樣嘅聲㗎。 哦，即係好似有個導演 喺度。導演喺度導讀咁樣。咁我哋就一路喺度吹水，然之後一路講其實嗰陣時點樣啊點樣啊，你寫呢隻歌係點啊。其實我自己冇印象，因為我已經斜曬。係啊，冇錯。係全我自己冇印象。但係我真係唔記得咗傾過啲乜嘢，我都想返去聽返。但係嗰晚我係喊到黐咗線，因為當一出嗰個前奏呢，咁已經知係呢隻歌㗎啦，咁而已經有生理反應㗎啦，就係嗰啲毛管已經全身咁樣揈曬出嚟㗎啦。咁然之後，咁點咧？會唔會揾另外一個歌手讀嗰個獨白咧？冇喎，佢就係播翻哥哥嗰個聲帶出嚟。咁哥哥其實參喺空氣裏邊參與咗呢一件事，咁嗰個致敬，佢彷彿好似冇走過咁樣。而佢喺個空氣裏邊存在，亦都喺大家嘅心靈裏邊存在。咁嗰下我就喊到黐咗，因为你諗下隻歌讲乜啦，然之后就係这么远那么近啦，然之后就係偏偏嗰个人喺你嘅身边，但係你见唔到佢，即係好多好多嘅联想喺隻歌里面，就係喺呢一个意境里面。希望一间大家听呢隻歌嘅时候都可以用呢一个幻想去重新去感受下呢一首歌，即係如果啊！如果哥哥仲喺度，系佢 live 唱紧俾你听，会系点嘅咧？呢件事咁， 离开书店嘅时候，我留低咗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谁人在约会我，不必真正遇见。是谁在对岸露台上对望，互传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隔住个都市，自言自语地共你在意。在车上，地球已正旋动，找个点，凭直觉按下去，可不可按住你？是谁在对岸露台上对望，互传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隔住个都市。 感性嘅，即系你啊，都系一个几感性嘅一个人嚟嘅。你好易挞着晒啲眼泪啊， oh, 所有嗰啲嘢 嘅。我唔会话，我唔会话做演员要咁嘅，因为演员都有好多泪嘅。 嗯， 不过我系嘅，我系，尤其是个人年纪越大咧，越不留情面咁样俾自己去放任地去咁样。 嗯。 譬如睇到啲，即係譬如啲社交媒體裏面轉咗啲片，有啲好感動嘅片咁。跟住有時一個人坐喺個 coffee shop 度飲緊咖啡、寫緊嘢嘅時候，我真係會有自己喊嘅，即係細個啲嘅時候，佢覺得好唔型噶嘛呢件事。 係啊，偶像包袱好重，唔知邊度。 係啊，雖然嗰陣時完全唔係一個偶像，但係自己俾自己一個偶像包袱噶嘛。 係。 咁但係人大咗之後，我反而會好珍惜呢一啲。不期而遇的情绪， 嗯， 同埋是一些很美丽的东西，其实如果你那一刻被某一些东西触动到， 你的人生仲有几可咁多嘢系可以俾你有一个咁真实嘅触动咧？我觉得系咯，好好珍惜佢咯。 你人生有冇啲好匪夷所思嘅嘢自己喊咗？ 睇戏啊，听歌嗰啲真系唔算啦，因为嗰啲完全唔系匪夷所思咧。但有一套戏我系喊咗，但我系好匪夷所思嘅。The Notebook 我有冇睇啊？叫做忘了忘不了， 哦， 即系讲个两个老人家最屘唔记得晒，即系个女个婆婆唔记得晒啲嘢，就佢要写咗佢嘅日记出嚟，然之后叫个老公每日要读俾佢听，因为佢惊唔记得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已经剧透咗呢套戏啦，因为如果你未睇嘅，你唔使睇噶啦，已经系啊，因为我已经将最后嘅桥 讲咗俾你听 啦。咁但系个离奇位就系 suppose 佢开头呢套戏头嗰三分二咧都系未穿呢样嘢噶，你系未知道佢系会有现代嘅老人家出现，你净好似古装咁样有啲即系三四十年代嘅戏咁。但好早嘅时候我已经乱喊啦，其实唔理性嘅嗰样嘢完全，即系好似预知到最拉尾咁样。但唔系咯，即系我亦都解释唔到点解系咁喺度喊咯。有时咧好尴尬嘅系去人哋嘅婚礼，我系好容易喊嘅。 嗯， 尤其是佢哋去读誓词啊，或者西式，如果佢哋喺教堂婚礼，佢哋即系步个新娘步入嚟嘅时候，我系会喊到黐咗线。咁然之后其他嗰啲亲友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同佢新娘有路大佬？即系你系咪同佢有嘢？咁然之后你又要夹硬嚟啊？咁嚟呢个睇啊？你做咩对自己咁残忍啊？咁即系好多联想噶嘛。但唔系，其实我就只系觉得好感动咯。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咯。可能我自己唔会啩，即系想象唔到自己又做一个咁大嘅 commitment 啊。可能唔知啊，你哋都想象到自己做咗咁大 commitment 咩？系咪？咁其實都好易理解啫。 佢 轉話題， 佢有一種好似係反而，即係成日啲人咪話有份初心啊。佢有一種好似真係喺乜細細個嘅時候，即係有啲咩我就可以好直接地去到表露，好直接地去感受嗰種感覺咯。 有人話係咁噶，即係話三十幾歲之後咧，你個人個性格會變一次噶嘛。 嗯。 咁我就唔係用嗰啲咩星座乜乜唔去諗啦。咁、我諗翻自己，我都真係嘅。细个嘅时候我好开心嘅、我系一个即系屋企入边嗰啲负责搞气氛同埋搞开心嘢嗰啲人嚟嘅。咁、我细佬就好怕丑嘅，咁、所以我同佢就系一个极端嚟嘅。咁但系大大下之后咧，个人就即系翻学啊，又、我个中学生活系过得唔开心嘅，冇乜朋友嘅，好自闭。然之后唔中意同人玩，然之后会喺学校度俾人杯葛啊，嗰种人嚟嘅。咁啊越嚟越自闭啦，咁又越嚟越扭曲啦个性格。咁又咁然之后唔知点解无啦啦做咗戏啦。咁、然后开始做戏嘅时候，又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就系、是、反叛，即系你开始会认识自己。咁然之后你就会开始反叛啦，咁又扮型啦，然之后。你認識我嘅時候，我有冇戴好多耳環噶？ 有戴耳環，未去到好多。 但我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我嗰陣時，譬如啱啱畢業啊，讀演藝嘅時候，我右邊9個耳窿，左邊7個耳窿，有成身都係窿嘅。而家淨係 keep 翻一個窿啫。 啊！佢又佢犀利，佢咩都兜到喺嗰啲位。 唔係啊，個齒環啊，我講。 我冇質疑啲咩啊？咁点咧？ 咁嗰阵时系一个咁样嘅样嘅生物嚟嘅。咁但系去到大下之后，就所有呢啲咁嘅嘢都掉走晒啦，又唔再戴耳环啦，又唔再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嗰阵时嗰个自己，但系觉得自己其实唔系咁样。咁又好似仿佛翻去细个嘅时候嗰个自己咯，翻去真系最细个最开心嘅时候嗰个自己。但系又好似储咗啲嗰段黑暗时期嘅时候嘅人生嘅经验值，又好似加埋咗落去。咁所以其实我都几中意而家呢个自己嘅，我觉得。 嗯 ，OK， 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好好噶啦。 咁你中唔中意而家呢个我？咁就冇啦，开始喺度扫心声热先。你觉得我嘅缺点系啲乜嘢？ 你讲啊！你讲。 但你又使乜礼拜六荡嚟荡去决定留俾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氹我？唔系你嘅死物趁佢病，行入厨房偷偷打俾我，趁住人睇。 梁祖耀今日揀嚟嘅咧系《岁月无声》Beyond。 Beyond 嘅《岁月无声》同个戏有关嘅。 嗯， 翻翻去个戏度啦。呢只歌唔系我揀嘅，今次呢个有我有另外一个人同我一齐写剧本嘅，佢就叫做阮韵珊 Melody。咁佢系一个演艺学院嘅师妹嚟嘅。咁但我睇过佢嘅作品，我好中意佢写嘅嘢，所以又叫埋佢一齐联合编剧咁一齐写。呢个歌系佢揀嘅。剛才講過這個戲跟風很有關，但是這隻歌歌名是沒有風字，但是它有一句東西我們都很喜歡的，就是沙不怕風吹。 嗯， 啊，很好啊，突然間覺得這個意境。 嗯，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怕被個風吹走的，膠袋啊，什麼石像啊膠袋，為什麼會想膠袋這麼咁唔思議，咁所有嘢都會被風吹走嘅情況底下，係唯有係沙係真係唔怕風吹嘅喎，即係佢因為佢你吹走咗佢，佢另外一啲風又可以將佢凝聚埋一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意境好香港人啊，好、 yeah. 代表到我哋而家一個心態就係、是，我其實我覺得我係好肉麻咁樣講，但係我係從來都未試，我從來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咁愛呢一笪地方嘅。 嗯， 我細個一路都唔知道自己咁中意嘅，我、或者甚至係嗰陣時係唔中意嘅。我可能我由細到大我都未試過感覺到乜嘢叫做團結啊。 Yeah. 我唔知道團結嘅力量原來係可以好大，同埋係可以令我好感動嘅。 嗯， 所以當呢隻歌裏面嗰一晚，阿 Melody 佢一揀一播出嚟，去到沙不怕風吹嘅時候，突然間就好觸動啊！然之後覺得啊，係啊係啊，一定要揾辦法擺呢隻歌落去。即係最後尾，雖然擺唔擺到，我哋而家都唔知啦。但係因為冇人會唱得好過黃家駒嘅，其實呢件事，所以好冒險嘅，即係例同任何女歌手唱林憶蓮嘅歌係一樣嘅，我覺得，即係死梗噶嘛，其實，你唔會 cover 得好過佢，咁你 cover 嚟做咩咧？咁樣，咁所以 Beyond 亦都有呢個效果嘅，咁所以我哋都仲 hesitate 緊嘅，都好懷疑呢件事啱定唔啱，但係如果最後尾冇的話，我哋就而家喺呢度聽一次咯。dead 咗， 头先佢一讲沙不怕风吹，我即系点解中意林忆莲啊 ？Sandy 啊嘛， 哇！ 我第一次咁睇你唔 明，我个白眼真系我反到去十二指肠，再落埋大肠，再去埋结肠同埋直肠，去埋嗰个出口嗰度啦。 呢个节目 堕落到一个点啊！ 哇，你真系堕落到，即系我希望你会剪咗佢啦。 唔会。喂，但系今日真系要多谢晒梁祖耀，因为佢今日拣咗系包括就系佢对一啲事情嘅睇法啦，同埋即系佢成长一啲嘅片段咧，你喺呢几首歌入边可以听得到，即系一个嘅脉络咁样样嘅。咁啊，预祝你呢个米线女战士，good show 啊！ 多谢 ，thank you Eric，thank you，thank you 琼姐。 天会走而喝下去，都不醉。何况秋风秋雨，几多不对说在你口里，但也不敢中一句。泪眼已吹干，无力再回眸。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下午召开记者会，有记者坐在座位上，头戴贴有标语查警报指警方的头盔。主持记者会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要求展示标语的记者离开，又暂停记者会。高振邦表示，记者想反映意见，有很多平台可以反映，记者会不是示威的地方，其他传媒希望听警方消息发布，无必要剥夺其他人的采访权利，又说今次是明显的示威活动。六个展示标语的记者继续坐在座位，多名传媒联络队警员包围那批记者，有警员用手摇动其中一个记者的身体，其他记者就要求警员不要使用武力。警方其后表示，参与示威的记者不肯离场，宣布取消记者会。怀疑在将军澳躲避催泪弹期间，由尚德村停车场堕下的科大学生继续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下午一点几，两个东九龙总区警员到医院尝试了解堕楼学生的伤势。两个警员逗留了大约20分钟，确认伤者在病房接受治疗之后离开。警员引述医护人员说，伤者现在不适合会面。警员又说，暂时只是知道伤者堕下跌伤，未打算有拘捕行动。科大校长史维早上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校方发声明表示会提供一切适切的援助。据了解，那名学生脑出血，早上完成脑部手术。太古城中心外昨晚发生冲突，有人怀疑持刀伤人，事件中五个人受伤，包括一对夫妇。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的部分耳朵被人咬甩，五个伤者仍然在东区医院留医。下午一点几，受伤夫妇的几个亲友到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探望，他们表示伤者情况稳定，但是不方便透露太多。另外，东区重案组三个便衣警员亦都到深切治疗部了解情况，他们逗留了大约10分钟之后离开。警员说他们正进行调查，未有透露会不会作出拘捕行动。赵家贤是区议会太古城西选区候选人，同区参选人还有经民联的丁王。外汇基金第三季投资收益202亿元，是去年第四季以来最差，按季跌 55%， 但是按年升超过一倍。至于头三季投资收益1986亿元，按年升 3.5 倍。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外汇基金今季投资表现仍然不确定，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以及是联储局利率走势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明晚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47点，升446点，总成交金额88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6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6蚊；美团点评98.4，升4.6；友邦保险82.15，升2.65；建设银行系报6.48，升1.2；盈富基金系报27.75，升4.5。中国平安报93.25，升1.5；中国移动系报64.2，升系报64.2，跌5仙；中手游报4.26，升7.8；汇丰控股60.1，升5毫；工商银行5.82，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38，瑞士法郎0.988，澳元0.692。 加元 1.315， 新西蘭元 0.645， 人民幣 7.03， 英磅對美元 1.294， 歐元對美元 1.116。 港金現價報14,10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10.73美元，賣出1,511.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的交通意外。较早时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的中线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现在观塘道的龙尾排到接近德宝花园，伟业街的龙尾就接近上怡道，另外新清水湾道都有少少龙尾的，去到彩兴里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现在实施紧简封措施。在九龙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现在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启德隧道去红隧方向现在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半山城西公园一带比较繁忙的，即是搬咸道和柏道都是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里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依然有一些车龙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开。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彩怡花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开比较车多繁忙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救命歌作曲林家谦，作词蓝奕邦，主唱郑欣宜。 请你帮长大，哭得出是可惜。 高地之下作曲 Little Ashes， 披妈 Pontus Peterson， 作词阿凡，主唱小尘埃。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作曲冯咏琪，作词黄伟文，主唱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 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阿妹，你在哪里？ 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坐在黑房又原地 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重新接起。 张龙成首歌都带有浓烈向黎明九十年代电信广告致敬的意味，仲揾咗雷仲德嚟主理，而且仲有黎明 featuring 嘅版本。阿 May 究竟你喺边呢？赞你咋！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黄伟文，监制 Juno 加上雷仲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麦浚龙《忘记和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下午四点四十一分，骚动音乐继续啊！吓，最近好多新歌咧，都好似同你讲紧一啲听紧啲废话时候嘅啲反应。 听讲边个讲过，艰辛一世不会忘。听讲边个讲过，工厂。听讲，边个讲过开咪可以不设防？听讲，想要安慰，高歌可到声哑朗。听讲，想要一切，只要参照上五行。二世代爱心消费，不过爱断没有望。 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富商代》。成首歌意思话，听人讲啊，以前有几好几好，系啊系啊，点啊？讲嘢嘅时候有冇睇时辰呢？可能择错时辰就会讲错嘢噶啦。作曲阿添，填词由林宝啊， 编曲 DJ 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负上代》。之后话俾你听，要做自己呢件事啊，即系无论对方讲咗啲你几唔中意听嘅嘢都好，可以坚持自己嗰一套嘅。 谁能不出界、啊、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相信过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如扮有心得，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孤板自欺，生不生气都不想你，极乐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级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先知道我不对路， 波涛填词有林宝 ，rap 嘅部分咧系 JNY， 编曲有得斯波涛，监制有舒文嘅呢一首最新得斯波涛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hat Did You Say。是可以做自己的，但林宝呢又在歌词当中加多一点的意思，他想告诉你，不单止你自己可以做自己，也都希望你容许其他人在你面前做自己。但我经常觉得大家可能将做自己和没礼貌是分得不太清的。跟住呢有最香港最正宗的讲废话的故事， 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不出声，感觉没那么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空于无谓言谈之间， 做 Blaster， 有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 相聚仍要讲句，唔该谂谂佢咪变负累，忍耐其实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巴比伦巴巴，阿希何希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阿希何希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内容咪再认些咪再下。 最新的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下气何气》。之后星期四的回魂 live 咧，我哋会请到 Blaster 嚟唱呢一首 live 版俾大家听。废话之后咧，我想同大家讲话，听到 Blaster 呢首歌啊，我系即刻会谂起呢一首国语嘅作品。可能因为咧最成日听到废话嘅地方咧，就应该系我哋印象当中嘅公司啦。于是呢首歌系讲公司当中人嘅啲心声嘅，应该都系食物链最低层嘅小职员啊。 今天天气晴，本来很高兴。结果我又再一次错过电梯，熟悉的座椅，熟悉的场景，是谁偷偷的动了我的玩具？早睡要早起，我晚睡也早起，真希望我的薪水也早点起。中午想吃沙西米，可是我吃不起，没关系，我还吃得起瓦萨比。 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小职员日记》，唔知会唔会都系你喺日记当中想写嘅嘢啦。 佢自己写日记啦，之后佢发现唔过意，俾自己个小朋友睇到啊。写日记嘅啦，于是乎呢首歌就咁听咧，都可以当系一个发泄嘅渠道嚟嘅，拣嚟旺福作品啊！歌曲名称叫做《小职员日记》，跟住嚟紧仲有一首咧，都系国语嘅作品嚟嘅，歌名咧有啲粗鲁，不过我谂都系一种情绪嘅发泄啦。是好久冇见的佛跳墙，他们的主音是 Penny 大杯尼，歌名是有些粗鲁的，叫做关你屁事，关你屁事。如果面对一些不想答的问题，今天我独家多少绯闻消息，是一定用这个态度的啦。关你屁事，今天又是出多少恶言善意，今天又购买多少假的人气，关你屁事啊！今天又传流多少金的热血，关你屁事啊！非要我说，非要我做，非要我做一个我都为你下路闪躲，非要我说，非要我做，非要我吃下你家。台湾的歌手都可能有两个身份的，譬如张惠妹是阿密特啦，戴佩妮另外的身份呢就是佛跳墙的主音来的。佛跳墙乐队回归啊，吓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关你屁事》。星期一咧听咗五首呢一种风格嘅作品，系辣过平时少少嘅。但系星期一系需要醒神少少噶啦，因为仲有一个星期要挨啊嘛。